但是我个人觉得啊，我们把这种文献的载体或者叫书籍的载体在发生改变，事实上大家都知道，在历史上也改变过很多次，是不是？我们过去我们书是写在这些像甲骨片上，是吧？写在竹简上，然后在逐步的写在纸张上，是不是？写在纸张上。所以这种改变，一方面当然是科技的发展的原因，是吧？也另一方面也是这种社会需求，就是说它越来越方便，是吧？书写越来越方便。那今天这个数字化，显然给我们提供这个读物来讲越来越方便了，比纸本的越来越方便了。但今天呢，我们还处在一个这样的一个交替的时代，是吧？也就是说纸本的读物啊并没有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是不是？而数字的阅读呢也并没有说完全替代纸本阅读。在这样的一个这种交替的过程中，我们还不好来判断，至少在眼前我们还不好来判断这个数字阅读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是不是？因为我个人觉得数字阅读大概也它的广泛的传播大概也就十几年的时间，是吧？只有这十几年的时间。在这样的一个交替时代啊，从我本人来讲，我仍然呢仍然主张年轻的这个读者或者说学生，他们仍然需要纸本阅读，仍然对他是有一种要求。特别是在我们读物中如果分成两个部分的话，一个是传播历史积淀下来的这种经典，一种是我们时尚的。那特别是在阅读这些经典的，特别是在阅读一些专业经典的，在这两个方面我仍然主张的是纸本阅读。也就是说主张他们呢从这些阅读中能够有更好的一种比较深入思考，来培养学生们的基本的比较逻辑思维等这方面的能力。但是呢这并不排斥我们平时的这种数字阅读。那这种交替目前来讲，比如说我们的课本，我们的中小学课本乃至大学课本目前还没有进行数字的读物来代替它。我们为什么没有代替它？其实从技术上，从现在的条件上是很容易代替了，但是这个问题大家可能没有去深入的思考过。比如说我们的中小学课本为什么不可以数字？其实在十几年前呢，我们国内的就有一些公司就已经做了这方面的探索，我也曾经参加过他们的一些研讨。但是显然大家发现这不仅仅是个技术的问题啊，就是现在从技术上我们完全可以替代孩子们的书包了，就是孩子们那些课本都可以在一个阅读器上或者一个 pad 上来完成它。但事实上到今天我们也没有这样做。 那是为什么？ 对，就是说这个问题不再是一个技术的问题。我个人觉得就是说肯定是涉及到我们对纸本阅读和数字阅读之间的还不能确定的，对这个学生的成长啊，哪一个更有好处？至少在目前来讲，可能很多教师啊仍然认为纸本的课本对孩子的成长有好处。 这些教师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考量标准给出的这样的结论呢？ 那这个考量当然因为纸本阅读有着悠久的历史，已经在，是吧？就这不需要来论证它了，是吧？就是说我们的祖祖辈辈都是通过这个纸本的书培养或成长起来的。那我们现在贸然的把这些教材换成数字的，我们不知道这个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对这个青年孩子来讲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这个方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数字阅读并没有代替教育，在教育领域里面刚才讲的这个比如说中小学教材乃至于大学教材都还没有 其实刚才说了，从技术上是很容易替代它，所以这个问题还是一个考虑的。当然，据我所知，当然这里面也有利益上的因素啊，是吧？这个咱们就不再去讨论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目前我们还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这种环境，我个人觉得，这个就是说还可能有一段时间。当然，现在从教师这个角度来讲啊，比较教材的问题，这个像我们这个大学教育，当然已经教材已经教材数量是在减少，是吧？就是说，特别是比如说博士，这个教学它对教材的依赖越来越小，但是很多老师，比如说我，仍然要求学生读了些专业的著作，仍然是要求他们读纸本，对吧？读纸本。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这个问题是吧，我想还是一个不确定性因素。也许啊，可能根据我的感觉，或者说我个人的这种理解啊，再过一段时间，就是说纸本阅读它占的比例啊越来越小，那绝大多数人都是数字阅读的习惯。但我个人在想，纸本书在短期内是不可能消失掉的。那个时候大概读纸本书就是一种贵族式的这种阅读，数字化的大概就是一种大众性的阅读了，我个人这么想。就像今天我们的线装书仍然还保留在我们的图书馆里，还保留在我们的藏书家家里，它不会消失，但是大多数恐怕已经不适合于我们的阅读，由于时间的久远，是吧？时间的久远。所以这是一个很变动的一个时代，我们很难对未来做很快的预测，是不是？所以我想是这样的。 师父，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吧？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欢迎继续收听王玉光教授主讲的《阅读与经典同行》。现在浏览短视频的人是越来越多，中轻度阅读流行的情况下，如何去深度阅读经典呢？ 我个人觉得这是我们很多人都面临的一个问题啊。看微信、看短视频、看手机上的文章，我个人自己感觉，根据我的体验，基本上都是没有逻辑性的，没有什么太大的连贯性，或者说就是纯娱乐性的吧。因为在微信上也有人，比如像我推荐一个什么一个视频呢，是吧？看了以后你哈哈大笑，然后当然就过去了，这个会占用了我们很多的时间啊。我觉得特别对于年轻人来讲，是吧？我们如果把它作为我们工作之后的一种消遣了，当然是无可非议的，是吧？但是如果从学习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学习的好的途径。也就是说，如果从学习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应该放下手机，我们要去有计划的或者说系统性的去读一些书籍，对一个年轻人的成长才是有帮助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是吧？就是说每个人培养这个写作能力，大家知道现在这个写作能力啊，这个比以往更重要。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个我们面对面交流的这样的机会越来越少，我们更多的是通过文字来进行交流，这就需要一个人他具有比较好的写作能力。比如我给你写封信，这也是一种写作能力的培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对这个写作能力的培养，是需要去读一些比如说一些传统的 古诗文呢、啊、能够加强，是不是能够加强。当然写作能力只是一个最基本的东西。事实上对于我们很多工作中往往不需要读书，这也是手机广泛流行或者传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对于年轻人来讲，特别是走出校门的年轻人来讲，他自己会有规划，对他工作的限制上有规划，那么他会我想他从手机上会得到非常有限的东西。对于在校的比如说学生年轻人，从中小学到大学生来讲，我们其实是至少从我本人的观点来讲，希望他们远离手机，或者说适度远离手机。我经常跟这个我的博士生呢、啊、是吧，在一起要交流啊，讨论啊，事实上他们都知道，他们基本上在一天中间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不接触手机的，这样他才能够专心到他自己的这个专业领域里去。我们每个人自己要对自己有所把握。 现在一些高校引入通识教育，也被称作是博雅教育，而很多的高校都将阅读作为所有学生啊，就是不论文理科的学生的一个必修科目。请问王教授是如何看待通识教育的，以及在高校中引入通识教育的必要性？ 这个问题其实很长时间以来都在关注，教育界都在关注这个问题。新中国建立以后啊，中国的高等教育它的做法就是强调重视专业教育。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是重视专业教育，不重视呢学生的比较通识教育。我们的通识教育是跟专业教育相对应而言的，是吧。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这个对外开放，我们看到啊，在一些西方一些好的大学都是综合性大学。哦，这个综合性大学在某种程度上它能够给本科生就能够提供一个通识教育的环境。哦，我们原来没有，刚才说的比如北京大学，北京大学过去就是一个文科跟理科的这两个科目的一所学校。这五二年以后啊，我们刚才说了，我们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们发现呢这种专科的学校对本科生的教育啊是有缺陷的。也就是说我们太强调它的专业性，哦，不强调它的这个基础，或者说这种通识方面的培养没有，或者说没有这个条件，这对这个学生的成长来讲它是有限的。这也跟我们那个时代有关系，也就是说我们那个时代是完全从实用的角度来培养人。也就是说中国在那个时代，在五六十年代，我们太重视这种就是说这种非常实用性的这样的一个人才培养，很专业的人才的培养。那么从本科开始就按照这样的思路来培养，对不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我们过去这种专业培养对于这个学生的这个发展来讲，来自于对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长久的这个发展来讲，比如说我们在科学家的领域，我们在创新领域，对吧，我们不仅仅是一种操作性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到了九十年代开始发生改变，开始来重新来办综合性大学。所谓的综合性大学，我个人认为就是给学生提供一个通识教育的环境，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过程。当然我刚才说的我们是在走了弯路，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又回到过去这个办综合性大学。今天大家都发现我们的大学都在声称是综合性大学，其实我们很多大学，你综合性大学其实仍然有很长的路。比如清华仍然以工科，是吧，是它的强项。而北大呢到今天仍然还是它的文理科是它的强项，就是五二年的时候形成的。所以网上拿北大开玩笑说那就是中关村的一所应用文理学院。为什么有这个说法，就是这个原因。也就是说我们过去太关注专业教育，是吧，太关注专业教育。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通识教育在90年代跟这个大学的综合性大学几乎受到了我们的关注，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我们想说的是呢，就是说我们的大学不仅仅是给学生一个专业教育，我们还要给他在这个专业之外的很多东西，比如说人生的目标啊，是吧，生活的幸福感呢、啊、是吧，大家想这些都是做人的最基本的东西，而过去这些东西都被我们的大学教育忽略掉了，来自于比如说文化认同啊等等一些东西都被大学教育忽略掉，都是在那个专业教育的背景下，是吧，被我们所忽略。通识教育刚才我讲的，除了我们办综合性大学以外，我们还强调的是淡化专业。大家知道所谓的淡化专业，就是说在本科教育阶段我们尽量在这个专业培养上加以淡化。因此呢，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很多大学都开始就按大类招生了，就是那个专业的那个概念就在淡化掉，是吧，淡化掉。那我想呢，它能够给学生更多的是一种，比如说这个其中一个方面吧，就是一些比如人文基础。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但是我们不知道，除了刚才讲的办的这个综合性大学以外，我们还不知道到底通识教育提供什么。事实上到今天这个问题仍然还是一个大家还在讨论的个话题，是吧，讨论的话题。 以上播出的内容是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的王玉光教授主讲的《阅读与经典同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王教授重点谈到了大学的通识教育，这样的一个话题在下周的同一时间还将继续。同时，王教授还要谈一谈在当今社会阅读经典的重要意义。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内容。再会。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